好，欢迎嚟到啊！7月份嘅呢一个嘅 MIHK 10周年纪念特辑，涉到空虚啊，网台血泪史啊！咁啊，话咁快吓，又到呢一个嘅7月啦。咁啊，2023年呢，就系行到呢，就系下半场。咁啊，各位老友记吓，如果上半年呢，发觉自己呢，柒捻懵懵食甜筒嘅呢，咁啊，即系下半场呢，就即系记得要加把劲，急起直追啦！即系吓，啲时间啊，唔等人嘅。嘘嘘聲又一年啊！即係我有時都驚啊！啲時間快到咧，真係自己都控制唔到，每一日啲時間都唔夠用。嘘嘘聲啊！咁啊，MHK TV 咧，啱啱咧就係踏入咧第11周年啦，係嘛？即係邁進呢第11周年嘅呢一個嘅時光啊，呢一個嘅方向嘅出發啦。咁啊，足足咧就係過足10年。咁啊，环顾咁多年嘅呢啲嘅发展咧，我其实真系冇乜计过，我哋制造咗几多个节目，有几多集数，咁啊，曾经有几多嘅同事啊、主持人啊、嘉文哥，我都冇乜特别咁样去统计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心水清嘅，咁啊可以咧就系去翻我哋嘅呢一个嘅 backend，订阅重温嘅会员咧就可以睇得翻啊，昔日光影啊，或者系即系而家嘅一啲嘅节目啊，估粗略估计。咁啊，睇我哋做咗几多个钟头嘅呢啲嘅节目啊，制作几多集数啊，有几多嘅朋友加盟过，咁啊，亦都系啦，generate 咗几多嘅创作咗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故事啊节目噶咁样，咁啊，我谂咧个数目咧即系累积落嚟咧，我谂堪称咧全香港网台界里边咧种类最繁多，必定系 MHK TV 系嘛，即系品种最diversify 嘅。亦都係必定係 MHK TV，咁啊，甚至冇咧，即係節目裏邊嗰啲嘅主持人嘅出現嘅唔同嘅呢個主持人咧，分分鐘咧亦都係我哋嘅台咧，就係曾經咧就係 January 咧最多嘅一啲嘅節目主持人。咁我諗咧，即係甚至冇號稱全香港最大嘅網台 D100 咧，裏邊嘅節目嘅主持人啊，或者佢製作過嘅一啲嘅節目啊，分分鐘都未必夠我哋啊咁多樣化同埋咁 diversify 嘅。咁但 anyhow 啦，咁啊即系一直以嚟咧，我成日点解都要希望可以制作更加多元化嘅一啲嘅节目咧，其实就冇他嘅，因为即系当时我睇得到香港嘅 mainstream 嘅一啲嘅媒体咧，来来去去都系嗰几个范畴，系嘛？你睇嗰啲嘅香港低低 TVB 做嗰啲嘅剧咧，咁咪真系血都呕埋啦来来去去都系搵唔同嘅职业嚟搞咁啊跟住每个职业里边咧有3人行啊，两女一男又好，两男一女又好，咁啊或者就当中啊，大家有恩怨情仇啊，互相嘅大兜乱嘅一啲嘅感情瓜葛啦咁啊你又飞佢，跟住佢又同佢拍拖跟住又发觉你又中意佢，互相咁样去纠缠，来去去都系呢啲咁嘅 formula，即系你闷唔闷嘅啫。咁样系嘛？咁喺当年嗰阵时咧，我就希望可以咧，就系谂唔同一啲嘅品种啊，唔同一啲嘅剧目啊，唔同一啲嘅类型嘅一啲嘅节目啊，希望咧喺大家里边咧，人生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topic 啊，唔使啊即系千篇一律都系睇同一样嘢，同一样嘢都系同一样嘢。咁所以咧，即系你都可以略知道啊，老屈个人嘅呢个嘅脾性啊。如果你要我永远都坐定定喺度啊，做同一样嘢啊，又或者即系永远都唔变化啊，一本通书睇到老啊，或者系食老本咧，其实我都几捻闷嘅，系嘛？即系我唔系几中意呢种嘅打法嘅。我甚至冇你睇一啲我做咗好多年嘅一啲嘅节目啊，王牌节目啊，甚至冇我而家做紧嘅呢一个嘅老屈香港 Morning Glory 啊，不停都希望有啲嘅新嘅嘢去带到俾大家，又或者系有啲新嘅一啲嘅环节。又或者我都希望喺唔同嘅事件里边有唔同嘅睇法，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大选有落啦，咁啊，即系我一个自己最中意一个嘅长寿节目啦。咁啊，即系而家即系受咗个地缘嘅呢一个嘅所限，咁我亦都开始变化去一啲嘅关于香港里边一啲嘅掌故历史人物用一种嘅比较娱乐性啲、轻松啲嘅方法带俾大家。咁其实一直都喺度变紧嘅。曾几何时，我哋都系实地落区实地考察，实地去考古，系嘛？实地去一啲嘅行山影一啲嘅香港嘅一啲嘅历史香港嘅文物香港嘅风景俾大家去分享。咁啊，亦都即系亦都系体验香港唔同一啲嘅食材啊、食肆啊、饮食嘅文化咁带俾大家。咁所以你会见到啦，即系我其实就算一个节目我做得好长寿，做到近啊今时今日嘅呢一个嘅大院有落啊，差唔多500集啊。咁啊，其实你会见得到，我都力求一个嘅变化。有时做得即系唔系咁好，转一转个阵势大家又接受嘅，又继续行落去。 下到咁上下，大家好受落嘅，我又開始咧就係可以啊，就揾多啲一啲嘅題材啊，再 spin off 落去，甚至冇啊，而家嚇即係依一個嘅香港奇案啊，同埋依一個嘅老歐講鬼故啊，都係大冤有落一啲 spin off 出嚟嘅一啲嘅題材。咁啊，所以你要見得到我係周身嚇喐係冇時定，咁你千祈啊唔好要我同一種嘅依一種嘅啊 formula 咧，就一直去食老本。咁我真係會做得好辛苦，同埋好頂唔順嘅。咁啊，其實即係喺依一個嘅低俗頻道租人哋地方嗰陣時嘅依一個嘅星期五母女咧由我哋即係變係即係依一個嘅香港人網嘅節目，去到依一個嘅迷米嘅租佢哋場地嘅一個 channel 裏面嘅星期五母女二咧。其實即係兩個範疇裏面咧，你都會見到咧，係曾經有一個比較清談啲 talk show 啲乜班馬佬啊，即係好開心啊，即係暢所欲言嘅嗰種嘅模式，轉咗去咧就係變咗睇女嘅。咁其實我就我都喺好多個唔同嘅場合，我都同大家講過啦，我就麻麻地依一種嘅 formula 嘅。嗱，嗰陣時點解會行依一條嘅路咧？我就好記得當時復播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開台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請翻依一個嘅仙樂都咧，就上我哋嘅節目嚇，即係然後咧就邊度跌倒就邊度起翻身，咁啊即係重新再嚟過，係嘛？即係亦都嚇，即係同阿仙樂都係 touch base 啦嚇，即係龍心事件之後佢係點啊咁？但係 exactly 裏邊嘅依一個嘅題材係講啲咩嘢咧，我都冇記得啦。咁我亦都冇為依一個一集嘅依一個嘅節目咧，就翻睇翻以前一啲嘅片段。咁啊，始終依一段嘅人生裏面嘅其中一個嘅光陰咧，我就好想好似篤尿咁樣啡咗出嚟就算數嘅，就唔想再睇翻轉頭，因為係一個我自己幾唔中意嘅一個嘅歷史嚟嘅。點解咧？因為我唔 enjoy 做嗰100集嘅依一個嘅星期五母女，因為喺裏面我揾唔到一個突破，我亦都喺成件事裏面即係我唔想千篇一律，重複、重複再重複即係喺做行一條咁嘅一條嘅舊路。咁啊，當時咧就係即係自從我哋揾到阿仙樂都之後啦，咁我做好記得咧。第二個上我哋嘅節目，我哋揾嘅一個嘅女仔咧，就係巴拉莎 Stephanie 啦。咁啊，嗰陣時咧就係力蘇咧就係提議咧就係揾一啲嘅女仔上嚟我依一個嘅節目嘅。咁啊，我哋嚇即係嘗試咗啊依一個嘅仙樂都之後啦，咁我哋就跟住揾阿巴拉莎。咁啊，巴拉莎亦都俾我哋嘅 surprise 咧，你係第一時間你就好喜歡佢嘅，因為個原因係咧佢同其他啲女仔好唔同。即係佢真真正正有一個大學嘅一個個學位，讀過書啊，咁亦都去過英國咧，就係留學嘅。咁其實佢個性格咧就係頗為鬼妹嘅，亦都係好健談嘅。咁啊睇嘅嘢咧，同一般嘅香港嘅女仔咧就唔一樣啊。咁而佢自己亦都係某程度上咧就係頗為open 嘅。咁如果你同佢傾偈啊，各方面嘅嘢，你又唔覺得佢屎忽啦，亦都唔覺得佢刁橋扭令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開頭嘅時候，我哋同巴拉莎嗰個嘅合作嘅關係咧就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之後咧就係其實透過巴拉莎咧，佢負責你當媽咪又好，咩都好啦，霞姨又好。好多嘅女仔咧就係巴拉莎就負責咧為每一集嘅星期五母女咧就揾一啲嘅女仔上嚟依一個嘅節目咁。咁啊即係而每一次同啲女仔上嚟啦，咁即係其實講真，我就覺得就真係可以湊女咁樣啦。好彩嘅有一啲嘅咧，你即係同可以同佢傾得到偈嘅咧，咁你就哇好自動波啦。譬如好記得 Chris Hobbs 啦，係嘛？火玫瑰啦，伍淑儀啦，係嘛？即係呢啲就好奔放啲即係你同佢。佢自己都會屌你俾冚家產無人駕駛自動行車嘅啦，亦都係即係好開心嘅。咁所以一眾嘅網友啊，同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就好健談啊，好流暢啊，咁同埋成個氣氛咧就係好好。哇！你撞正嗰啲叫都唔撚開口啊，又即係可能係真係好細路女啊，又咩氣都唔識啊。嗰個時期咧，你就真係企鬼咗喺度。咁啊，如果你問我，即係有邊幾個女仔上過你依一個嘅節目，你係好記得嘅咧？咁啊，當然就係有當時 Paul Ho 啦，嗰陣時佢就曾經就即係佢搞過本就依一個嘅 Super Sexy Hero 啦。咁佢一段時間佢帶過一啲嘅女仔上嚟，譬如 Amy 啊嗰啲啊，即係啊後屘即係夏威夷嘅契女啊。咁我哋真係都好好記得有一啲嘅印象啦。咁啊 Christy 都係同埋啊 Luvy 啦。咁其實佢兩個都係阿 Paul Ho 介紹嗰啲 Super Sexy Hero 嗰陣時嘅女仔帶上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後屘我哋都喺請咗佢哋做我哋依一個嘅節目裏面嘅依一個嘅主持人啦，係嘛？我都好記得。咁啊，有時阿火柴啦，我仲好記得。咁啊，另外一個阿火柴就係阿 Kelly 啊 ，Kelly 我覺得佢好靚女啊。咁啊，即係亦都上過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咁你話就係真真正正印象，哇，好厲害嘅就係即係阿火玫瑰啊。咁啊，阿火玫瑰咧就即係出個名就同人哋玩 SM。咁個嗰集咧，我仲好記得係阿力蘇啦。我啦，同埋阿蘇師傅嚇，即係三個咧就同佢傾偈嘅。咁點解冇撚咗阿東咧？咁我唔知阿東係咪因為醉駕嘅問題就入去拋緊。總之嗰集佢就唔喺度嘅。咁係較早時段啦，即係自己創立咗低俗頻道之後嘅星期五舞女二啊，係開頭請嘅一啲嘅女仔上嚟嘅。咁啊，後屘亦都係請過有一個嘅撚樣，嗰、那個撚樣我唔記得咗佢叫乜撚嘢名啊！屎屎忽忽咁啊！唔知男人著女人衫啊，嗰個撚樣我真係頂佢唔撚抱啊！嚇，嗰個就真係喺成個過程裏邊我都麻麻地 enjoy 係嘛？咁啊，我仲記得有一次咧，我自己其實都做一個幾唔好嘅一個嘅示範嘅，就係點樣咧？就係有一個嘅女仔咧，佢俾一張相我哋咧，佢張相咧就係個 profile picture 咧，同佢真人個樣咧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佢俾我哋睇嗰個樣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特別太標青，咁啊即係著咗啲三點式嘅依一啲嘅泳衣咧，其實你仲見撚到佢啲身材啊，都仲有啲啊，即係都話珠圓，即係唔好話珠圓玉潤啦，即係起碼都仲有少少肉啦，即係瘦噶啦，咁啊即係唔係話咩大胸啊嗰啲嘅女仔，但係點知上撚到嚟，哇！厭食症咁樣，皮黃骨瘦咁樣，咁啊即係又吹佢自己啊，即係做過好多 job 啊，如此類推斗啊，完全都唔識佢啊咁樣。咁啊正式咧就係網騙嚟嘅，呢一個嘅產品同呢一個嘅標籤咧就係不符合嘅。咁啊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我係首次真係頂佢唔順咧，喺第二節就彈鳩咗佢鐘，真係完全頂佢唔夠順啊！即係又難頂啦，十問九唔撚應啦，講啲嘢就無撚離頭啦，咁樣完全即係互動唔到。咁啊即係差唔多就即刻就 call 阿 Stephanie， 喂，媽咪嘅情況，你帶件咩人上嚟啊？咁樣咁啊，做啲咩朋友係經星期五舞女遊之後加入咗我哋嘅大家庭咧？咁啊，其實 Michelle 啦，咁啊 Michelle 其實佢就嗰陣時唔知參加啲唔知咩香港嗰啲唔同呢啲嘅選美比賽。其實 Michelle 嗰陣時俾我嘅感覺咧係真係好靚女嘅，似一個嫩版嘅邝美云咁樣嘅。咁啊，當然佢索過邝美云啦，又高挑啦，嚇咁又斯文啦，但係就有一個嘅問題咧，即係我發覺好多呢啲女仔咧，嗱其實如果你問我真真正正可以獨當一面做得到嘢，可以 lead 到個節目嘅咧，其實冇人贏過巴莎嘅。那個原因係點解咧？佢真係自己有自己嘅 thinking， 佢自己可以 organize 到個節目嘅 run down 啊，好暢順啊，見嘅嘢多啊，或者係佢講嘢好流暢啊 ，articulate 嗰個嘅溝通啊。是我可以講咧，咁多年裏面冇一個嘅節目嘅女主持人咧係贏得到佢嘅。佢的而且確喺依一方面咧好有 talent。咁但係我一間講講佢麻煩嘅地方喺邊度。咁其他啲女仔咧就其實就我又覺得有時真係好唔明白。你如果你真係貪我哋嗰個居馬費嘅，咁得個兩嚿水，咁即係講真都唔夠你買化妝品係嘛？咁你上到嚟，咁你又希望博表現。咁但係你就喺成件嘅過程裏面咧，就 hea 啊，冇準備啊，甚至冇有一啲，即係譬如邀請佢哋去大院又落去做節目啊，咁咪俾曬資料你哋啊，你睇下啦，係嘛，睇多下啦，俾下反應啦，係嘛，答到嘴啦，係嘛，完全都係直情係上嚟之前等埋位置睇下， 又或者咧，甚至无睇都唔捻睇，咁啊，成个节目嘅过程里边咧，就望鸠住我，你望鸠住我冇用噶，我唔会沟你噶，我唔系阿老 L 嚟噶，我亦都唔会啊食自己节目主持人噶，系嘛？咁你望捻住我傻笑啊，痴痴地笑啊，甜甜地笑，我系唔会动你噶，我唔系成龙大哥啊。咁啊，但系我就会问咯，即系有时真系愣捻住佢哋去做节目嘅时候，咁但系即系令我唔即系失望嘅，或者系无奈嘅就系、是。despite of 我揾幾多個或者俾好多一啲嘅opportunity 佢哋嘅時候，或者係我哋真係冇人教佢哋啦，或者真係好睇你自己本人嘅一啲嘅天分啦。咁但係咧，見到佢哋咧，即係個準備不足啦，又或者佢哋嘅講嘢嘅詞彙咧，就係的而且確就唔夠啦。咁而依一個咧，點解會咁咧？同佢哋睇書睇得少嘅關係咧，係好有一個嘅拉楞啊！你見佢講佢來來去都係嗰幾個嘅 description 啊，冇成語啊，英文嗰方面亦都係麻麻地啊。咁但係個關鍵就係、是、講一樣嘢啊，或者又甚至乎好多時候有懶音啊，各方面嘅嘢，咁你就會。即係問啦，唉，如果係嘛，俾大陸嘅女人係嘛，有個咁嘅 opportunity 啊，佢哋真係可能會 aggressive 好多嘅噃，佢哋真係可能搏命好多嘅喎，同埋佢哋真係可能會做啲嘢出嚟咧，就係、是、despite of 佢已經係先天咧都唔係差嘅樣啊，又有腳啊，又有胸啊 ，whatever， 即係佢哋一見到個機會，佢哋把握會做好啲，唔似香港嘅女仔裏邊咧嚇，即係可能啊，因為嫌我哋啲節目就唔夠多啦，係嘛，即係或者係睇唔係咁多人嚟睇啦，上嚟都係賺你個居馬費啊出啦。依一個嘅樣啊，有 exposure 就算鳩數啦，使撚同你班撚樣搏命咩？想撚到去大台，去到 CCTVB 先同你去嚇，即係搏命都未遲啊！咁或者可能係佢哋咁樣諗都未定啦，係嘛？始終一啲嘅細嘅網台係嘛？咁啊錢又唔多係嘛？總之係我益你嚇，即係仲要我搏命俾心機讀書啊！真係你都傻仔嚟嘅咁樣。咁我有一啲咁嘅感覺嘅。咁啊，另外曾經上過我哋大院有落。節目其中一個女嘅主持人就係劉溝，以前嘅一個嘅女朋友啦，唔知係咪真係條自己條女好似溝唔到嘅，係佢一個嘅女仔嘅朋友啦。咁啊，而家亦都喺 TVB 裏邊做緊節目嘅。咁啊，我記得嚇，即係佢做大冤有落嗰陣時咧，其實佢都算係比較精靈啊，同埋很用力噶啦。咁啊。比較喺依一方面裏面咧，就係、是、其中一個都覺得另外有啲深啲嘅印象。咁但係奈何啦，即係佢哋應該要走去大台發展，係咪？可能大台啱佢多啲。咁啊，始終後尾合作嘅機會就自從我哋都離開咗之後，亦都係少見面啊，甚至磨失咗去聯絡各方面嘅嘢。咁啊，另外一位就係、是、有幾個節目嘅主持人咧，都後尾就係有彈咗出嚟嘅。咁啊，當然係有阿觀音啦。咁啊，亦都係有阿可樂啦，係嘛？Carmen 啦，咁啊 Carmen 就比較成熟啲個 type 嘅類型嘅。咁啊，點解阿可樂啊、Carmen 啊、觀音啊，依啲會抱咗頭咧？咁就係因為當時有一個嘅節目咧，就叫做濕之蛙啦。咁啊，濕之蛙依一個嘅節目咧，就係應該阿東同阿老 L 啊，同阿力蘇咧，就係去負責嘅。咁啊，當時咧，如果睇翻咧濕之蛙嘅依一個嘅。第一集咧就係2015年嘅六月，冇幾耐嘅又係，差唔多嗰啲嘅時間。咁啊，即其實2015年六月咁啊，即係我哋搬咗去，唔係喎，應該2013年嘅時候，14年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喺舊米嘅時期咧，就已經係有噶啦嚇。嗰陣時咧就已經有濕之蛙嘅依一個嘅節目。開頭嘅時代咧，我仲好記得係有Stephanie 啦，係巴拉莎啦。有阿欣欣啦，有阿可樂啦，咁啊，跟住咧就係有依一個嘅觀音嘅，有四個女仔嘅。咁啊，當時觀音咧就睇四個女仔裏面咧，就似乎咧就係唔係咁夾得埋嘅，即係我有時落睇過幾集啊咁樣，似乎咧即係可能即係佢嗰個嘅外表嘅攻擊性啊，就好緊要啊。咁啊變咗咧就係其他三個咧就係聯合起嚟咧就係對住佢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如果你問濕之蛙一個節目咧，你睇得多唔多咧？我其實就唔係話真係睇得咁多，因為即係的而且確咧，我麻麻地嘅，即係睇佢哋講一啲即係關於性啊，或者係啲女人嘅啲嘅問題啊，點樣睇仔啊嗰啲啊。我自己就真係麻麻地，咁我點會睇呢？就耐唔中有時監場啦，就睇佢哋做節目啦，咁或者係早咗放屋企就翻去睇，咁但係就唔會重温嘅。 只係限於睇直播嘅啫 ，cash 到係 cash 到 ，cash 唔到係 cash 唔到嘅。咁但係當時嘅好多嘅呢啲嘅網友咧，就係好撚中意呢一個嘅節目，咁佢哋咧亦都係好撚死蠱惑嘅咧，好多時候咧就會着呢一個嘅短裙啫，耐唔中咧就係交叉腳啊、轉下身啊咁樣，咁佢班咁嘅撚樣咧就屌裏邊就睇呢一個嘅節目咧就係啊，就拎撚實放大鏡咁樣就係嚇，咁啊。我仲好記得啊，即係當時呢一個節目其中有一集咧，最令我深刻印象咧，就我對阿可樂咧就另眼相看嘅，就係、是、曾經咧，我哋喺節目嗰陣時咧，就係、是、大家調轉晒啲節目主持人嚟啊大兜亂啊，咁啊可能你啊做大冤有路，我就走去做飛沙風中轉啊，可能一條友真係走撚咗去做東平洲，阿東就走撚咗去做家常便飯咁，即係如此大家兜啊亂鳩晒咁樣樣嚟做。咁有一集咧，就其中一個節目就叫做聯交所狼人。咁啊，聯交所狼人裏面咧就有一個肥仔，咁啊肥仔我都唔記得咗叫咩撚嘢名。咁啊肥仔就唔係點出聲嘅，佢係做呢一個嘅酒樓啊，定係啲餐廳啊食肆嘅生意嘅。咁啊唔係好能言善辯。咁嗰集裏面咧，佢就俾人抽咗咧，就係同阿可樂咧就係做節目。咁啊可樂就單抽佢。咁啊記得嗰集嘅節目係 somehow 係講關於一啲溝女啊、食女啊、呃蝦條啊嗰啲咁嘅 topic 嘅。咁而呢條嘅仔咧就俾阿可樂咧就係、是、由頭咧就係、是、一直冚家鏟葉問一個打十個咁樣，徐徐打頭，腳腳踢春袋，即係啄到佢咧就係冇得還拖。咁我嗰集裏面我就覺得對可樂另眼相看，即係如果可樂即係暴走嘅一個個可樂咧，即係佢係癲起上嚟咧。嗰種港女嗰種 bitch 啊，啲詞鋒凌厲啊，即係玩鳩一啲柒碌啊，哇！即係我真係開眼界，我呢個靚妹咁撚勁嘅嗰集嘅濕枝蛙咧，係我人生裏面，我即係我覺得我對呢一個嘅靚妹即係好另眼相看，同埋好撚 entertaining。即係我見到一個男人嘅賓州懦弱，俾人食撚滑咗，講一句俾人窒十句，係嘛？即係完全講嘅嘢，完全係冇撚得還拖。俾可樂咧就係隻抽佢咧就係 KO 咗呢個肥仔。咁我喺成件事裏面就真係哇巴撚閉。咁啊，即係覺得可樂哇好嘢喎。咁但係始終即係佢唔係一個咁容易即係好 discipline 啊，又或者好喺呢一方面嘅其實有好大一啲嘅抱負啊，去做好個節目嗰種嘅呢一個嘅 ambition 啊。咁啊，佢都係有啊做啦，講下啦，嗨下面啦，喺個節目裏面啊，講下啲港女嘅樣啊咁樣啊，咁佢就已經係好足夠，冇特別大嘅呢啲 ambition 所以做好佢。咁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喺濕枝蛙嘅節目裏面咧，巴拉沙咧係好有一個嘅ambition 咧，係想做好呢一個嘅節目嘅。咁啊，欣欣俾我嘅感覺咧就可能因為佢亦都係單親媽咪啦，係咪？可能講嘢就冇咁放啦，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如果好多嘅朋友咧，都有人覺得欣欣係好靚女嘅，咁我呢個度亦都完全冇反對，即係佢有一種點樣講好咧？好 modern contemporary 同埋靚得嚟之餘，好 sweet 之餘，係冇一個令你有一種sexual fantasy 幻想嗰種嘅 feel 嘅靚法嘅。咁有好多嘅節目嘅女主持人，其實哇一見到佢，你老味掂喎！咁嗰啲即係你都知我哋啲網民好鬼死嚇，即係細佬諗嘢噶嘛。咁即係覺得佢嗰種好 appeal 啊、sex appeal 啊嗰種嘅感覺。但係欣欣靚得嚟之餘咧，就係冇呢種嘅特別嘅 fantasy，即係好正經呢個女仔咁嘅呢一個嘅感覺。咁但係當然我同佢唔熟嘅，我亦都冇同佢即係正正經經坐過低傾過偈。點解你即係咁細個你會結咗婚有小朋友啊？你做單親媽咪點解咁辛苦啊？我係冇問過佢呢一個嘅問題。我記得佢係有個女嘅，如果我冇記錯，咁佢係留靠介紹入嚟做濕枝蛙嘅呢一個嘅節目嘅。咁後尾濕枝蛙亦都會變形變咗去就係卡文啦、可樂啦，同埋巴沙三個去做嘅。咁後尾阿欣欣亦都係。唔知讀書啊，定係點樣就離隊啦。咁啊，觀音咧，亦都係因為咧，呢一個嘅趙善軒事件啊，呢一個趙善軒事件，咁啊，即係因為趙善軒就曾經喺 米嘅呢一個嘅地方咧，就係啊 Fort 啊呢一個嘅觀音啦，咁啊漏佢去呢一個嘅旅行啦，淨係佢兩個啦，咁啊觀音就向我投訴啦，咁啊我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咁我喺節目裏邊啊，即係五母女呢個節目裏邊屌柒佢啦，咁同埋就係開佢拖啦，爆晒佢啲嘢出嚟，撕破佢嗰啲，屌你為人師表，鹹鹹濕濕、賤賤格格，屌你老尾嚇，嬲人哋一齊去旅行嗰啲咁啊，屌你咪佢閪行啦，蝦屌啦，咁即係當然就屌你咪踢爆佢冚家產，一個嘅屌你咪假道學嘅廢物啦，咁啊即係老羞成怒啦，咁佢啊跟住咧就係告我刑事恐嚇啦。咁啊，呢一件嘅趙善軒刑事恐嚇事件咧，我諗我遲啲咧，我會喺10年血淚史裏邊咧詳細啲講啊呢件事嘅一個嘅來龍去脈啊，同埋之後我見到一啲嘅人情冷暖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留翻個關子，繼續捧場呢一個嘅10年紀念特輯啊，涉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咁啊呢一嗰陣時咧，我一定會同大家講講交代點解即係呢一個事件令到阿觀音咧，就係好冇癮即係唔再繼續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就係去參與，唔喺個台裏邊再蒲頭。咁因為佢見得到好撚多嘅呢啲嘅人情冷暖啊，令到佢好撚心噏。咁當時觀音就好記得啦，佢就做緊呢一個嘅濕之蛙呢個節目之後咧，然後咧就做呢一個嘅仙人夜話嘅。咁當時我記得濕之蛙之後咧就係仙人夜話呢一個嘅節目。咁今日嘅第二節咧，我都會講講仙人夜話呢一個節目嘅呢一個嘅來龍去脈嘅。咁但係自從趙善軒事件之後咧，佢就 quit 咗離開呢一個嘅濕之蛙，咁亦都離開呢一個嘅仙人夜話嘅呢一個嘅團隊。咁講開星期五母女即係除咗阿 Michelle，佢都係呢一個嘅節目裏邊就係上過嚟嘅節目咁然後同佢傾過偈，咁覺得佢咦都正正經經、大大方方，咁可以入我哋其他嘅呢啲嘅節目。咁當時我仲記得有一個叫做講開有段估，後尾即係揾佢去做嘅，咁做一啲比較係好主持 type 嘅嘢。咁但係除咗好主持 type 嘅嘢之外咧，咁我就即係佢一定要俾稿去記佢咁。好大方咁樣講，但係我又揾唔到一啲另外一啲嘅節目，好似好啱佢做。譬如揾大佢做客客串啊，做大院有落啊，咁佢自己個人嘅 schedule 又好 busy，因為佢又教琴嘅。咁啊，同時之間咧，佢又要做一啲嘅司儀一啲嘅工作。咁啊，要就佢要出外景，亦都好困難。咁啊，始終就有時就局限咗，就係會係即係請我上嚟，我嘅節目同佢做下香港奇案啊。咁啊，為個靚女裏邊養下眼啊，咁樣。咁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咧，當時又話幾好啊，有個女仔同你一齊去做啊。但係我自己做起上嚟嘅時候，有時就會覺得有件事比較拖累咗、拖慢咗我自己嘅節奏，又或者佢講咗一啲 viewpoint，其實就我唔係我想講，擸佢下一個 point，我又要幫佢兜，又嘥咗一啲嘅時間。咁啊，反而而家一個人做一啲香港奇案咧，就係快脆同埋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唔使擔心要接龍啊呢一個嘅問題。咁但係 anyhow，咁啊即係我都幾其實中意Michelle 喺我哋嘅台度出現，因為亦都有啲好散鏡嘅一啲嘅女主持人喺我嘅節目裏邊出現啦。咁啊，之前啊 Debbie 咁我講過俾大家聽啦，咁佢曾經上過呢一個嘅聯交所狼人裏邊啦。咁啊，其中嘅一個嘅唔知點解俾人拉咗上呢一個嘅節目蒲頭啦。咁啊，我亦都即刻就同佢傾偈咁啊，希望佢可以join 我哋嘅呢一個嘅頻道做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啦。再諗方法點樣去栽培佢啦。咁後尾就將阿 Debbie 就彈咗俾阿周公子，就做一個家常便飯嘅呢一個嘅客席嘅呢一個嘅主持人啊，幫阿周公子走洗米啊、洗菜啊、切嘢啊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啊，Nicky 哥咁啊，即係後期少少噶啦，Nicky 哥咁但係 Nicky 哥就係、是、我記得就我應該係搬咗去新基地啫，接觸過 Nicky 哥嘅。咁 Nicky 哥亦都係其中一個嘅節目嘅女主持人咧，我俾得最多時間 opportunity 同埋心機喺佢身上邊嘅。咁啊，就係、是、有好多嘅節目啊，即係比較一啲嘅 sporty 啲啊，gaming 啲啊，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係即係我都希望啊，Nicky 咧。可以做好啲，咁亦都當時揾咗佢客串咗好多集嘅啲嘅大院有落同我行下山各方面嘅嘢，咁我覺得佢一個好 sporty 啊，同埋一個好 active 嘅一個嘅形象，咁但係呢啲都係眨下眼咁多年啦，反而卡文咧，我就真係好少機會咧，就同佢去接觸嗰陣。 我記得卡文有一次咧，就我係希望咧，就話我同佢講係，即係我當時我哋已經搬咗去觀塘，我約佢出嚟食咗一次飯，咁我就希望阿卡文去幫下手，可以去做下依家個通訊站啊，介紹一啲嘅網店嘅產品啊，各方面嘅嘢。咁我諗佢都係希望可以係有多啲嘅 exposure，但我始終唔知點解我 chemistry 同佢好唔夾啊，kick 唔到啊我覺得佢係唔知，即係我同佢之間好似有一個嘅好遠嘅距離啊，係遠嘅距離。我始終都覺得好陌生、好生保。佢亦都好似對我有啲嘅戒心，又或者唔會好100% 係想表達到佢想點樣咁。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唔好蝦佢即係計清楚數咁就我 OK 啦。咁啊，即係喺工作上面啊，又少啲嘅一啲嘅交流咁啊，或者可能係我冇節目嘅同佢夾埋一齊啦。咁啊，最多都係上過一兩集嘅大院有路揾個上過嚟啦。咁啊，又或者即係平時即係大家嘅時間，譬如佢做濕枝蛙，我應該落咗班啊，我係唔喺個場裏面去及場啊。因為你其實你諗下好難啊。我上晝已經有一份嘅工作，咁啊夜晚即係我又係嘛要做錄節目，咁啊！如果我日日都係即係上晝翻工，夜晚又走撚咗去咪咪，咁啊，然後即係監場睇節目，咁啊，然後跟住到完場落堂，我至放翻去翻屋企，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好難咧，就係做得到兼顧得到。如果唔係咧，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分辨多次啦。屋企人咧就係成日都見到唔到，花木蘭咧好似冇撚咗個老豆咁樣係嘛？朝頭早見唔撚到啦，夜晚我翻到嗰陣時佢又瞓撚咗覺。咁係真係唔好掂當，咁我盡量，因為當時我係希望我淨係得星期三我睇咪咪出現，同埋星期五我喺一個嘅星期五舞女節目出現，咁所以好多嘅時候咧，有時咧我都同唔到星期一嘅同事啊，星期二或者星期四嘅人咧就係撞到嘅，即係譬如當時星期四係現代合轉嘅，好少有機會我留喺咪咪裏邊咧，就係見到佢哋，或者當時係放咗工啦，翻到屋企啦，食完飯啦。喺屋企裏邊打個電話上去俾阿劉卡，阿啤你哥佢到咗未啊？齊晒位啦嘛，OK 啊嘛，冇問題，冇投人申請啊，冇問題。咁我就即係喺個 iPad 裏邊睇佢哋做呢一個嘅節目。Other than that 咧，我真係冇好少機會真真正正咧同佢哋日日都睇住佢哋啊，或者好多時間嘅呢一種嘅交流。如果諗翻起上嚟咧，成個網台裏邊咧，當然個規模當時就唔係話即係咩大撚到，即係你要揾一個GM，又或者揾一個人係可以同啲同事係打成一片啊，了解佢哋啲嘢啊，亦都將我哋或者我嘅呢一啲嘅意念啊，同好多嘅同事咧，就係可以 communicate 得到，少咗一個 middle layer 嘅中層嘅一個嘅磨合嘅，即係譬如你呢個係咩人咧，就係、是、一個 TVB 裏邊嘅樂小姐嘅呢一個嘅人係嘛，即係。同呢啲嘅主持人知道佢哋唔中意啲乜啊，喜欢做啲乜啊，了解清楚佢啲乜啊，摸佢哋嘅底啊，磨合得好啲啊，又或者好将我嘅一啲嘅睇法啊，对个节目里边一啲嘅关键嘅一啲嘅方向啊，可以话到俾佢听。咁你会变到咁嘅情况之下咧，好多嘅时候咧，阿东当然系做唔到呢一样嘢啦，阿东亦都系屌你老味喺成件事里边系甩捻晒碌噶啦，咁啊，即系你靠佢去帮手去 take care 晒所有嘅嘢，其实系嘛？你見得到佢出現，你都屙啲吉涕咁撚滯，咁所以佢亦都發揮唔到佢台長啊，又或者係同呢啲節目主持人嘅一啲嘅睇得好緊、好密嘅呢種嘅磨合性。咁啊，好多時候就交翻俾節目嘅主持人咧，就係佢自我就即係講真係無人駕駛、自我發揮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唔 fuck up 啊，你就好彩；佢 fuck up 就應份嘅。咁啊，大家嗰種嘅 bonding 啊，亦都係可能係只一個我局限咗。喺我一啲我 responsible 或者我有時候監察到嘅節目裏邊咧，至可以發揮到嘅作用，同個主持人咧就係加通深啲嘅呢啲嘅合作啊，加深多啲嘅呢啲嘅關係啊，各方面嘅嘢。咁好啊，咁啊呢集呢一節咧就主要講講啊，即係初期嗰時，即係同我哋合作嘅一啲嘅節目嘅女主持人啦，係嘛？咁啊，喺度咧我都有啲片段咧，就俾大家去睇睇。咁我就揀咗當時啊，火玫瑰啊，所以我哋節目嘅一啲嘅片段啦，咁啊，亦都咧就有阿巴莎即係嗰陣時佢做一個節目叫《瞬間讓半球》啊，咁啊佢自己咧就係即係講一啲嘅聯賽一啲嘅消息，咁啊呢一個嘅節目當時咧就係 借助嚇，即係報導新聞嚇，即係嘅形式去講一啲嘅球賽嘅一啲嘅資訊係嘛？聯賽嘅一啲嘅結果，但係咧就係賣阿巴沙咧就露半頭俾大家睇嘅，露半頭俾大家睇嘅。咁啊而跟住咧，我亦都會俾一條片大家睇咧。我諗好多朋友咧都未必有睇過，而喺呢條片裏邊咧，你就可以見識得到咧，我哋 MHK 之前嘅前身低俗頻道啊，啲嘅男主持人啊係幾咁猴擒。同埋幾咁鹹濕，係嘛？俾你睇睇呢一條片。 笑日精華，可唔可以俾少少俾大家望一望下，究竟 有行頭 呢個 SM 嘅皮碌係點樣樣咧？ 哦，你講緊裏邊呢一件啊？係啊，其實就係咁樣嘅。 哇，勁啊！咁樣嘅， 我唔知你個尺度去到邊啊？ 等尺度嘅 ，OK 嘅，尺度啊 ，OK 嘅。 因為下邊， 你睇埋，睇埋，睇埋。 冇露點得，因為下邊有少少露咯，所以我都係。 呢個你放心，因為 佢都係呢啲 HD 嘅， 哦， 冇 HD 嘅，睇唔到， 睇唔到。 OK，哦，即係哇，個 OK，即係俾錢嚟欣賞呢套衫先嘅啫。 誒，係啊，當然啦。 哦，但係即係你只係做 Queen 嘅啫，調翻轉唔得嘅，一步一步嚟啊。 因為要求過要虐待翻。 係咯。 如果你想收睇全部內容，即刻訂閱低俗頻道169蚊半年套餐啊！ 炎炎夏日，世界杯又完咗啦，各位 baby 冇波睇系咪好闷呢？嗱，瞬间样本球就照顾咗各位男族友咁耐啦，都系时候照顾翻啲女族友啦。所以我哋瞬间样本球将会推出一系列嘅防酒干术，令各位 ladies 可以喺各大场合大 show 美腿小蛮腰，又唔会令到各位 baby 想入非非。好，我哋今集首先要讲嘅系 office。办公室嘅影印机前面，其实系一个好容易令男士想入非非嘅地方。特别系当你着住一条紧身裙，再加上一对高踭鞋，就更加危险啦。女士们喺使用影印机嘅时候，千祈唔好懒。假如你离部影印机有些少距离，搞到要成个人向前挨嚟迁就嘅时候，你条裙就好容易因为呢个动作而被扯高，好容易令到 pat pat 充满咗遐想。所以在用影印机的时候，应该尽量企埋部影印机度，又或者一按完个掣，即刻转身将个 pat pat 贴翻埋个机度，咁就可以避免啱啱所讲嘅事情发生啦。换纸其实是一个好需要留意嘅地方嚟噶。通常影印机嘅托盘是在影印机嘅底部，好自然换纸就需要踎低啦。但是你就要注意踎低嘅时候膝头哥嘅位置啦。因为在这个时候，周围的男士都是很望实你的裙，看看你是会不会走光的。所以不想有这个情况，最好的就是扫一扫条裙，然后跪低，那就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了。另一个小心位就是饮水机前了，切记切记，饮水的时候就勿于心急，一个不小心就会好像啲靓模咁，变到好易令啲男人有幻想噶啦。所以女仔饮水的时候应该有翻少少女仔的仪态，细啖细啖咁饮就最好啦。最后要提提各位有带饭翻公司食的朋友，记住啦，食完饭去 pantry 洗碗的时候，千祈唔好开得太大个水喉啊！而家唔系几十年前的水压，好多时候一开就已经好大水啦。如果各位心急的姐妹一开就咁大，好易会令到成身湿晒噶。到时要 keep 住件透视装喺 office 行嚟行去就唔好啦。所以都是慢慢开慢慢洗就 very good 啦。好啦， office 就是咁多啦。如果大家想留言俾我，就可以上翻低俗频道嘅 Facebook page 或者个 forum 留言俾我。我哋下次咧会再讨论除咗 office 以外，仲有啲乜嘢嘅场合，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 走，我就要走进香港鬼。 带你云游香港十九区，寻找香港鬼故事、恶缘、仙人、观音、港人、港鬼、仙人人夜话。 欢迎来到第二节的 MIHK 十周年这个的纪念特辑涉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刚刚头先大家听到的这个的 opening intro 呢，资深的网友都知道这个是仙人夜话的这个的开头的这个的音乐啦。头先呢我就即是在第一节里面呢，我就跟大家讲咗好多低俗频道啊，同埋 MHKTV 嘅时候嘅一啲嘅女将啊。咁其实我就漏讲咗啊 VN 啊连以南啊。咁但係呢我就迟啲呢会独立咁样开一节呢，係讲讲下 VN， 即係我点解会搵咗嚟 VN 啊， VN 点解会有咁多个 job 唔做，走咗嚟我哋 MHKTV 嗰度呢，就係听电话啊，做 reception 啊，咁样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嘅古仔，咁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咁anyhow 啦，咁而家就当然呢一节就係讲讲一个嘅仙人夜话。好啦，仙人夜话呢，咁就係、我喺大院有落之后呢、第二个我创作嘅一个即係好认真嘅一个嘅节目嚟嘅。即係唔係话第一节目我唔认真，而我摆嘅心机啊 ,effort 啊，力水啊，摆呢个节目度呢，都係分分钟有机会摆喺大院有落呢，就係仲多。咁点解会有仙人夜话呢一个嘅节目出咗嚟咧？咁其实如果大家心水清嘅，就记得曾经喺大院有落里边咧，我做过一集嘅节目，个反应就好好啊。咁啊，嗰集咧就系讲吓喺湾仔区里边一啲嘅都市传说。咁而嗰集咧，基本上咧差唔多都可以讲系全外景咁滞。咁啊，漏夜咧就系落去一个嘅湾仔，又去修顿球场啊，又去东城戏院啊，又去金钟冰房啊，嗰啲地方讲好多唔同一啲嘅鬼故事啊咁样。咁一集咧，其实个反应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咁好多嘅朋友咧，即系其实咧，原来咧我试咗条血路出嚟咧，就系、是、原来咧你要将呢一个嘅历史啊，香港嘅一啲嘅文化啊，一啲嘅传说啊，摆埋一齐嘅时候，用一个嘅鬼故嘅形式，呢一个嘅包装咧，原来香港嘅朋友咧就系、是、好受落嘅，咁啊更加加上一啲嘅海外嘅朋友咧，即系离开咗香港一段嘅时间啦，听翻啲嘅旧香港啊、老香港啊、香港开埠啊，又或者即系大家出世啊、战前啊嗰啲唔同一啲嘅鬼故事咧，有好大好大嘅呢一个亲切感。咁你问我咧，听呢一个嘅仙人夜话呢个故事惊唔 Q 惊嘅咧？即系唔知我大胆啊，定系点样啊？就一啲都唔惊。咁啊，尽量咧亦都将嗰啲咩道人迷信啊嗰啲嘅故事咧，就全部咧就都冇晒嘅，唔会有法科师傅嘅，唔会有呢一个嘅啲江湖术士啊上嚟啊，即系搞搞共冇人帮衬啊咁样。因为曾经听过都好多嘅一啲嘅故事啊，某个资深嘅网台节目主持人咧，即系成日都有啲笨疑乜乜啊，依家又唔知咩法科师傅啊，话依扎嘅贼碌咧就即系基本上咧就聚集咗一啲嘅 fans 啊，即系成日就上阿光头佬嘅节目里边咧就搵饭食，咁啊好多嘅 fans 一私底下咧就同佢私信又好啊，联络咗又好啊， 咁啊，即係風水命理啊、開光啊、捉鬼啊、屌你老尾茅山啊，乜撚柒都好啦。咁呢扎嘅網友咧就好信呢啲咁嘅師傅，亦都係即係有時俾啲副身家啊，俾咗好多嘅嘅金錢啊，令到呢個師傅幫佢祈福啊、驅鬼啊、治病啊，啊咩都好啦。咁我就覺得哇，屌啦聲，咁你哋班咁嘅友仔仲得了嘅，仲有王法嘅，咁樣即係導人迷信，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即係雖然呢有即係心甘情願啫，但係真金白銀咁俾咗你哋噶嘛，咁我開個網台出嚟嚇，俾你哋班友仔而喺我哋呢一個嘅網台嘅頻道裏面揾飯食係嘛，一個唔覺意玩咗祈福新村嘅呢一個嘅，唔係 sorry 呢一個咩新村啊，喺咪祈福新村啊，定係九龍啊？嗰、那個唔知乜新村嗰度一屍五命啊！咁嗰啲屌個神棍毒死人，咁咪撲街喺時間醒唔起個乜 Q 嘢新村添，係嘛？嗰、那個咩花園定咩喺依一個嘅九龍灣嗰度嘅，係嘛？咁我屌我咪其食撚正，咁啊真係唔制。咁所以一早之前咧就定咗幾樣嘢，就依、是、一個嘅節目嘅方向嘅方針啦。咁嗱，點解有依一個節目出嚟咧？咁就係當然睇翻啊當時嘅依一個嘅網台上面啦，最紅嘅當然就係潘聰嘅一個節目啦。咁啊，阿 Jam 都有，阿 Jam Doc 都有做極度心寒啦，或者係做依啲其他啲嘅鬼故事啊咁樣。咁啊，其實真正做得最 popular 嘅咧，應該就係潘聰。咁但係潘聰嗰個節目咧，我就覺得奈何咧，就係俾人咧就係上去創作嘅情況會居多。啲人咧就打電話上去，即係其實就讲听到自己把声喺度讲古仔啊，讲一啲嘅鬼故事出嚟，咁但系白痴都知捻到佢班捻样，就屌佢老鸠作啦，前言不对后语系嘛，分分钟就屌你咩好捻多，即系呢一个嘅矛盾位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系，但系个无他喎，咪聚咗好多人喺度，因为可能香港人就太 boring， 同埋太捻空虚同埋寂寞啊，戇鸠啦，咁啊即系上去打发下时间。係咪好多個舊嘅網友咁啊？喺依一方面裏面咧，就可以聚集啊溝通咁啊，同事之間咧就大家互相吹水咁啊。潘聰又懶又殺有介事咁樣嚇，咁啊有時有啲係堅固仔，有啲留嘅居多。咁我覺得其實都好 boring 啫，即係依啲嘅節目。咁啊，有啲咩撚嘢去諗下咧？咁即係不如我哋將香港咁多個區嘅依啲嘅鬼故事啊綜合咗啦。咁其實依一個亦都唔係咩新嘅 concept 嚟嘅。小弟嗰陣時搞咗一個嘅依一個叫靈界揸 fit 人嘅依一個嘅遊戲。咁其實已經有香港裏面好多區嘅唔同一啲嘅鬼故事，都有好多嚇古仔喺我手上邊嘅。咁啊，因利成便做個節目出嚟，又可以推廣下我嘅遊戲啊。咁啊，又可以係嘛，即係攞香港嘅一啲嘅文化傳承啊、都市傳說啊拎出嚟講。咁啊，其實個節目就係講依一個嘅歷史嚇，講依一個嘅香港嘅本土情懷啊，多過真係講鬼嘅。咁但係用一個嘅鬼故嘅形式，依一個嘅包裝，用一個嘅诙谐啊、搞笑啊，有少少驚嚇啊，咁總之係作為依一個嘅夜晚臨瞓前啊，聽一下一個嘅靈異節目啊，咁啊～咦，照計都有得諗喎，咁當時我嘅構思就係咧，我會去唔同嗰啲鬧鬼嘅現場咧，就係講翻當時一個嘅傳說。咁每集咧大概兩至三個呢啲嘅外景嘅呢一啲嘅 set 文。咁譬如今集講土瓜灣嘅，咁我就去土瓜灣附近有啲咩嘅猛鬼嘅傳說，咁就喺嗰度取外景啦。咁然後就翻去直播室，就交俾阿仙人咧。就同當時佢嘅拍檔，咁啊仙人嘅拍檔咧都經歷過幾手噶啦，咁啊曾經有阿陰陰啦，咁啊跟住到阿 Sammy 仔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到依一個嘅卡文嘅，咁啊當然喺我心目中裏面我覺得最 perfect 嘅 combination 咧就係頭嗰二十幾集，直到阿觀音佢因為依一個嘅趙善天事件唔做。係嘛？之前嘅依一個嘅仙人夜話咧，就係最好嘅。其實 Sammy 咧，外形啊，好 sweet 啊，即係好似一個陳松伶咁嘅樣啦，隻眼大大啊咁樣，但係隻眼就太大，就空洞得滯啦。咁成日記唔到嘢嚇，即係講一個完整嘅故仔，即係慘過要佢背成數表咁樣樣。佢話真係好頭痕，即係無論我同阿老仙咧，都喺佢身上邊咧，即係都其實咧都啊，都係真係唔可以淨係擺一個花瓶啊，叫佢記一個嘅古仔啊，講得流暢啲，冇甩咳嚇，其實都好似一件好難嘅一件嘅事。咁啊，或者一啲嘅新一代嘅呢啲嘅年輕人啦，即係喺個詞令上面就唔係咁靈活啦，係嘛？咁啊，或者佢亦都唔係一個 好活潑啊，或者好中意喺人哋面前講嘢嘅一個女仔咁樣，有可能我哋嘅錯執錯卒都未定啦。咁但係即係開頭就覺得，咦，即係都想俾個機會啊，阿 Sammy。咁啊 ，Sammy 因為嗰陣時佢都同我講，佢屋企好急需咧，就係、是、要揾零用啦，就是、要去交學費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其實我就盡量有希望有機會咧，可以俾到阿 Sammy 咧，就係、是、可以去做多啲。咁啊，所以 Sammy 就入咗嚟。咁後屘就因為唔知佢畢業要揾嘢做翻正職，咁所以就唔做得呢份工嗰陣時，跟住阿 Carmen 就入咗嚟。咁啊，整體嚇即係呢一個嘅節目咧，就係、是、阿、老仙就係配搭觀音啦，中期嘅 Sammy 咧到後期嘅呢一個嘅 Carmen 嘅。咁啊，如果你問我咧，呢、這、一個節目咧，我即係點解抌咗咁多嘅呢啲嘅心機落去咧？咁第一，又要諗邊一區啦，又要揾呢啲嘅資料搜集嘅呢啲嘅古仔啦。咁啊，老仙亦都有幫忙，會有啲佢自己喺個節目上面講嘅古仔咧，就係佢啲聽翻翻嚟嘅古仔啊。咁但係出外景就係靠我啦。咁啊，原因就係因為老仙只腳唔方便嘅，咁所以 that's why 啲人叫做跛老仙係有原因，因為佢以前做一個嘅拍攝電影嘅呢一個時期咧，因為曾經俾部燈咧斷咗線，一嘢揈落嚟就打落佢個菠蘿蓋嗰度就水溝曬。咁佢所以一隻腳咧就企得唔係好穩嘅。咁啊，試過有一次喺人夫行落樓梯咧，佢都差啲跌親咁滯。咁啊，所以如果你叫佢即係去好多呢啲個外景，咁啊朝頭早第一佢又要剪頭髮啦，咁啊要等放工先啦，咁啊一定要夜晚出啦。咁啊有時夜晚出嘅揀啲唔使咁多行路嘅，咁啊就嚇揾佢去可以出下去拍下啦。咁大部分咧都係我做啦。咁啊，另外亦都要諗個節目嘅依一個嘅吸引性啊，各方面嘅嘢。咁啊，有時要諗一啲嘅噱頭啊、花神啦、啊。咁啊，譬如老仙啊，即係佢著撚咗套唐裝啊，戴頂帽啊，觀音又著下依啲嘅旗袍啊，仲要高叉嗰只。咁啊，即係啲友仔就睇得佢著旗袍，就即係聽唔切啊！依一個嘅老仙講鬼故啦。咁啊，你問我咧？我覺得整體嘅依一個嘅效果啊，同埋依個 chemistry 咧，係真係幾好嘅噃，係嘛？咁第一，你如果唔使阿老仙即係咁辛苦講足三節啊，即係咁長嘅依一樣嘢，可以嚇楞下嚇播下外景啊，即係可以去Q 下時間啊，可以嚇即係令到佢講故事嘅時候啲停頓位去休息下唞下氣咁樣樣，咁又觀音咧就係幫下佢，咁又我去一啲嘅唔同嘅公園啊啦嘅一啲嘅地方裏面咧，就唔使下下喺個直播室裏面睇住兩條友。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嘅節目咧，就係當時咧就係好殺出一條新嘅血路出嚟，咁好多嘅朋友咧都好受落噶。咁啊，亦都即係海外嘅朋友亦都 feedback， 哇，真係好啊！因為節目聽得翻啲好多舊香港嘅一啲嘅典故啊，咁樣。咁所以整體成個節目嘅受歡迎程度咧就與日俱增。咁啊，令到咧大家都好開心，同埋呢一個嘅節目咧就係繼大院有落之後咧，即係另一個咧即係好受觀眾歡迎嘅一個嘅節目嚟。咁啊，甚至無我哋即係再精益求精啦，咁啊，即係再要諗一啲復刻嘅嘢，就係僆仔嗰陣時候，我哋成日都喺睇商台啊，好多啲嘅鬼故啊，咩秋燈夜雨啊、四人夜話啊，咁樣我哋就玩嚇以前商台嗰啲嘅廣播劇嘅形式。咁啊，當時就揾咗阿林屈臣嚇，我哋嘅網友阿屈臣咧，就幫手咧就寫 script， 咁然後咧我就揾人去錄音，咁啊錢小豪咧就係砌翻。用圖片嚇，同埋一啲嘅執圖，咁啊砌翻個故仔出嚟。咁啊有時咧就係、是、如果唔夠呢啲嘅出街嘅外景啊，咁又可以加插一個嘅廣播劇。咁廣播劇最撚過癮嘅咧就係、是、有一次好記得噶啦，就係、是、阿總理做題材嘅嘅廣播劇。咁啊講佢就去街玩，咁啊即係撩鬼，咁然後只鬼又睇中佢，咁佢就搞撚到佢瘋狂打飛機嚇，但面青口唇白嘅。咁啊最有趣嘅錢小豪嗰陣時砌咗張相出嚟咧，就砌阿總理嘅全家福。咁啊 B B 仔個樣又係阿總理，啊媽媽個樣又係阿總理，爸爸個樣又係而家總理咁嘅樣，咁啊好搞笑。咁啊難得阿總理又唔介意，即係好玩得。咁啊即係出嚟呢一個嘅效果就係都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好多當時嘅呢啲嘅網友咧就有一啲唔同嘅 expectation 啦。啊，每一集都係希望星期二嘅晚上睇完濕之蛙咧，就聽呢一個嘅仙人夜話啦，係嘛？哇，星期二嘅晚上嘅呢一個嘅節目嘅 rating 咧都取翻高咗上去。咁啊，第一就八點零鐘就睇腳係嘛，即係睇女係嘛？聽阿巴拉沙講一啲嘅兩性之間嘅故仔啊，聽啲女啊點樣去温仔啊，啲仔幾撚撲街啊，點樣啊蝦條啊？係嘛？講一啲嘅性嘅一啲嘅禁忌啊、taboo咁樣，跟住到夜晚就聽一個嘅仙人夜話。咁啊， 其實仙人夜話依一個嘅故事，依一個節目我提出嗰陣時咧，其實當時嘅姚冠東咧就唔係好贊成嘅。咁啊，點解姚冠東唔贊成咧？咁啊，主要一個嘅原因咧就係睇完條片，我話俾你聽點解嚇。睇睇當時依一個 combination 第一集嗰陣時，我老仙同埋觀音。去講解啊，成個故事嘅依一個嘅模式係啲咩一回事？重温下啊當時嘅依啲嘅啊舊片段，然後再翻嚟解話俾大家聽，點解姚冠東當時唔係咁睇好依一個嘅節目 ？Hello， 大家好。 第一集算唔算 第一集？ 第一次啊， 第一 依係零一啦， 係 零喺大院有落做咗， 冇錯， 係啊， 擺脱咗大院有落出嚟嘅第一集。仙人夜話， 呢個係我放出嚟俾你啫，仙人。 冇錯，今日我哋嘅嘉賓就係鱷魚。係 啊，咁我 嗰個拍檔就 係觀音啦。 觀音 係啦， 係啦，佢先係叫陰陰姐。 係啊， 我陰陰妹咯，妹咯。 係啊， 幾幾幾？ 個電話攞開，好，電話攞開，唔該。嗱，其實咧，仙人夜話咧係我哋構思咗好耐嘅。 係。 即係我就好希望咧，一作為一個本土主義者咧， 嗯， 我會覺得除了歷史之外咧， 係 喺個城市傳說裏邊咧，我哋可以更加了解清楚我哋嘅個國家係點樣。 係， 即係所以仙人夜話係一個香港人講鬼故、香港鬼嘅 冇錯 節目嚟嘅。咁我哋希望盡量擺脱咗大院有落嘅模式啦。 係， 係嘛？即係睇第三集之後你就唔會見到我，咁我就負責製作同埋出外景嘅啫。 係。 係嘛？即係仙人行動，要冇筋斗雲，你行得唔係幾好啊嘛？ 係啊， 係嘛？咁我係點啊？仙人，你覺得想仙人夜話個節目係點啊？你同佢講過個模式係點啊？ 我哋想咧，帶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啦，聽翻啲唔同嘅鬼故啦、傳說啦。但我哋又唔係導人迷信嘅， 係 因為我哋你信就好。不信就好，你不信就當狗仔聽， 冇錯。咁即係大家咧，如果你有個 expectation 咧， 係 希望見到觀音咧去夜靈探啊，跟住好驚啊，係咪問我有人摸我陰部啊嗰啲？大家唔肯使旨意係唔會有嘅， 唔會有啊呢啲， 呢啲唔會有。 係啦， 咁亦都我哋唔會叫一啲從事任何靈界業務啊、占卜啊、算命啊嗰啲屌撚樣黑神騙鬼，我哋都唔會有嘅。 唔會有師傅上嚟 嘅。係啊， 即係唔會有人幫你驅鬼。屎忽鬼，我幫你搞鬼，我就幫你唔到。 好，翻嚟咁啊，你可以睇到啦，老仙嚇幾撚自大啊嚇，就脱離大院有落，都當場即刻要糾正佢，係我哋啊，即係 release 出嚟有一個獨立嘅依一個嘅節目。嗱，就係依一點啦。姚冠東咧，其實就唔係好睇好啊 BBG 嘅。咁佢覺得咧，佢一個人咧係冇諗辦法咧可以擔正去做一個嘅節目嘅。咁之前我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啦。咁我話其實一個人做一個節目冇話擔唔擔正嘅。我哋 sell 緊係一個嘅 teamwork。我哋 sell 緊嘅一個嘅 teamwork 咧，咁即係大家好多嘅朋友一齊，我又負責做監製啊。有人俾資料啊，咁啊，即係佢兩個臨場發揮啊，咁臨場發揮嘅時候，其實又唔係話即係講足個零鐘，又或者係點，當中有好多一啲嘅外景啊，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segment 啊，我可以加入去啊，甚至可以 lead in 嘅封煙啊咁樣。咁其實就總之嚇，即係佢跟咗我做大院有落一段嘅時間。咁啊，之前佢亦都喺潘聰嘅依一個嘅節目裏邊咧，喺個 chat room 裏邊咧，即係亦都有同啲網友去聊興啊，又好似係潘聰啲後勤啊咁樣啊。咁啊後尾好似係同潘聰有啲咩撚嘢屎忽數唔啱啊，咁樣就大家就冇合作啊咁樣，咁即係總之 BBG 都係一個難搞嘅人，因為去到潘聰嗰度又同潘聰又唔撚妥，咁啊總之一嚟到就成日都話潘聰點衰點衰點衰，咁我就算撚數啦，唔聽咁撚多啊，以前啲嘢過去咗就算啦，即係而家 focus 自己，你俾心機，如果你證明你自己係得，或者你有撚多料都係你俾阿潘聰嘅，咁啊唔該你嚇，即係做好依一個嘅仙人夜話嘅依一個嘅節目。咁好啊！咁啊，點解好多人都會問我？喂，點解佢撚樣叫做 BBG？ 點解後屘見到做仙人咧？咁樣即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喺大院有落嗰陣時期咧，有好多舊嘅嘢，咁佢都好似清楚，好知道。咁啊，當時一啲嘅網友咧就哇，你係咪神仙嚟㗎？嚇！你長命百歲啊！你都知道咁撚多嘢嘅，你係咪早幾代人？你已經係喺個凡間裏邊㗎，你咪仙人嚟㗎咁。咁啊講下講下，佢就即係我又笑鳩佢，就叫做仙人啦。咁啊後屘我哋再拎清啲，就叫佢老仙。咁啊總理就叫佢跛老仙嚇咁樣，係咪啫？咁樣嘅依家情況。咁啊即係阿東咧就唔知點解就即係覺得佢唔得， 咁但係我自己計過條數，只要阿老仙嚇唔會發台灣啊，唔會誒戇撚鳩鳩突然間除褲打飛機喺個直播，或者係突然之間屌你老尾閪係嘛屙屎瀨尿咁樣，咁照計就唔會忽急㗎，或者唔會喺現場裏邊啊狂攬啊觀音性侵 Me Too 咁樣啊托波底，咁照計唔犯呢啲嘅錯誤咧，照計就唔會有事，因為計好曬所有嘅數。每一集唔會俾佢爆肚，每一集有基本嘅一啲嘅 content， 我計過一定係足夠嘅 interesting level， 可以吸引觀眾咧就去睇嘅。咁啊，再加上有一啲嘅佢自己準備咗一啲嘅鬼故，加埋阿觀音喺側邊插科打韻，咁其實照計，唔係冇可能會撲街噶啦，即係冇可能會唔掂嘅。咁但係姚冠東就話覺得一定唔得，係嘛？咁但係我就唔理佢啦，因為自己贏輸都好啦。咁始終當時嘅呢一個嘅低俗頻道真係好需要，又有好多嘅一啲嘅生命嘅呢啲嘅節目咧，就去令到大家對呢一個嘅台啊，呢個網台咧有新鮮感。同埋我當時嘅睇法就係唔可以淨係吸嚟吸去都扎鹹蟲，下睇星期五母女一定要廣闊啊！依一個嘅婦女嘅依一個嘅 segment， 女嘅一啲嘅網友，咁而鬼故就絕對係一個可以扯到好多嘅一啲嘅女網友嘅一個嘅節目嚟嘅。咁所以我點都唔理咁多，咁但係當然啊，姚冠東亦都唔會有 say 或者可以 against 我嘅意志，我唯有就係希望就係可以做到俾佢睇。大家都要努力，大家都要俾心機，唔係因為先人啊，即係無罪自戰加入咗大院有落，我特別關照佢定係點樣？而係我亦都見到佢有 potential， 佢喺講鬼故嗰度照計唔會甩碌，同埋即係呼吸得咁撚容易，咁啊，所以就力排眾議就開咗呢一個節目俾佢。咁但係當時我就自己做得辛苦咗好多啦。咁第一，除咗要做星期五母女啦，咁啊又要做大院有落啦，咁啊亦都要咧去出外景啊，要。去拍片啦，去行唔同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辛苦嚇。咁啊，節目就好受歡迎，咁啊，但係老仙亦都聚咗一扎嘅呢啲嘅 fans。咁啊，聚咗一扎嘅 fans 咧，就係、是、其實去到老仙咧，即、就、係、是、我上一集都同大家分享一個 terms 叫做仙人大 station 啊。咁啊，點解咧？就係、是、老仙化，就因為咧有一扎嘅 fans 咧就開始咧就係、是。擁戴佢嚇，即係話佢做得好，話佢點咁啊？老先就開始咧，就係唔記得咗呢一個係一個 teamwork。喂，有林屈臣寫廣播劇 ，OK， 有阿何方，有阿劉溝嚇，即係去聲演廣播劇嘅呢啲嘅片段。有我會幫你出外景係嘛？有阿觀音啊，或者係 Sammy 啊嚇，幫你咧就係即係喺側邊插科打韻嚇，即係令到你嘅節目啊，即係可看性會好多。咁啊，好多。同事嘅集體嘅一啲嘅 effort， 而並唔係你一個人嘅一個嘅努力嚟嘅。咁啊，即係當然，即係呢啲嘢我就冇得口得面同佢講啦，因為佢老人家即係咁樣同佢講，佢就一定係唔肯開心啦。咁我其實喺呢一方面裏面，我而家回想翻咧，我係犯咗錯，即係我其實應該決斷啲。好老實講 ，day one 嗰陣時候，我就應該要撳停佢，唔準佢同咁多佢側邊嗰啲擁戴佢嗰啲人咧就令到佢咧迷失咗佢自己。咁當然嗰陣時候有好多有個叫安仔啦，又有嗰個撚樣叫榮少啦，又有老表啦，有一個嘅同學叫墨西哥。嗱，依一個就係正撚樣嚟嘅，依一個嘅撚樣咧就係又黐啤梨哥，死都要黐阿啤梨哥。然後要埋我身嘅，我已經好撚多年冇見佢噶啦。咁啊，呢個撚樣咧就屌你老尾閪，就黐撚埋阿老仙裏邊，就不停揾阿老仙傾偈啊，落迷藥啊，灌迷湯啊，講一啲嘢就 piss 阿老仙啊，令到阿老仙飄飄然啊。咁啊，我唔撚知佢呢個撚樣係有啲乜撚嘢嘅心腸嚇，即係要死都要黐翻埋嚟。咁而跟住咧，有時耐唔中問我借錢嚇，即係好撚煩呢個嘅柒頭。咁啊，有時有啲位就唔知佢同阿老仙開導定係點咧，就令到咧老仙有一段時間咧就開始咧慢慢就對我有一啲嘅睇法。咁啊，其實好老實講，即係認真啲講嘅，即係你今日你可以有一個嘅節目咁受歡迎，我亦都唔會抹殺我自己嘅功勞。如果唔係我力排眾議 develop 一個嘅節目，創作一個嘅節目，揾你去做，喺背後大力去做監製，幫你係即係。用盡我啲心機時間，係我唔陪花木蘭，我都幫你去拍外景。有時夜晚嘅，我特登即係星期六啊，同我翻埋四月份，我即刻就飆出嚟，就走去同你拍外景，係咪？即係拍一啲唔同一啲嘅片段，等你嘅節目可以豐富啲，係嘛？咁啊，即係幫你嘅節目去做好啲。咁啊，亦都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面 幫老先你係嘛，即係 establish 嘅形象係嘛，即係幫你係可以就係build up 你嘅自信啦 ，build up 你嘅觀眾群啦，俾多啲嘅機會你。坦白啲講，冇我嘅栽培，冇我對你嘅依一個嘅信任，冇我喺後邊一直嘅支持嚇，咁啊當然你一定有你嘅努力同埋付出。但係如果大家認真咁樣問心去諗，究竟係邊個嘅稱啊個 effort 多啲咧？我諗大家嚇觀眾都心知肚明啦。同一個嘅 example， 我力排眾議，排除萬難，抌錢抌資源去做一個節目叫《啤梨漫步》。當依個節目上軌道，佢曉自己走，依、這、一個就純粹係啤梨哥佢自己嘅能耐啊、天分啊、talent 啊、努力啊各方面。你睇個節目曉行曉走，今時今日冇咗我哋喺後面支持依一個嘅先人夜話或者先人啊做佢嘅節目，你可以睇得到佢節目。如果可以過到五百啊，佢都開香檳同埋燒炮仗，五百 kick view 啊，我哋一個鐘頭都唔止啦，係嘛？咁所以佢係 get 唔到依一樣嘢，而側邊充斥咗好多嘅依啲嘅 fans 啊。嚇、啊！即係呢啲嘅撚人啊，仲有老表啊，啲喺度煽風點火啊，捧到佢好撚大啊，覺得佢屌你咩？呢個世界裏面全因為佢嘅節目接受歡迎啊，甚至無連到大院有落啊，唔係因為佢老先啊，嚇、啊！即係呢一個都係冇人睇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所以佢嗰種嘅自高自大、自我膨脹咧，就已經到最後咧就好難咧就係合作到。又或者即係我有一啲嘅提議俾佢，佢亦都聽唔到入耳。咁啊，甚至無咧。依佢亦都係即係開始聽佢側邊嗰啲嘅蠶總師爺啊、軍師嘅啲嘅提議啊，去做一啲啊佢哋圍內嘅人嘅一個嘅啊、取向啊。咁譬如話，哎呀個節目啊唔好要講粗口啊，要乾淨啊，要入屋啊，乜撚柒柒嘢話，因為叫低俗頻道啊，隨心而做啦。你中意講咪講，唔中意講咪唔講，或者你覺得個適當嘅時候啱就講，唔需要特別為一兩個嘅乸型啊、女人啊、潔癖嘅人咧，就係喺依一方面咧裏邊咧就係做斟酌咁多依啲嘅情況。咁啊，當然依一個亦都係一個嘅矛盾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好聽嘅節目，你可以減少啲粗口，唔需要句句都粗口，但你要有啲位置你加翻個粗口做一個嘅助語詞啊、形容詞啊，令到個節目受歡迎、受吸引咧，係無他噶，冇所謂嘅，唔需要咁執著嘅。一間又話我哋要嚇要贏 TVB， 又做啲好似類似 TVB 嘅嘢。Come on， 老先，唔好撚癲啦！你點會贏得到 TVB 咧？係嘛？你自己可以做一啲同 TVB 完全唔撚同，你可以做一啲 TVB 做唔到嘅嘢嚇，即係唔可以同 TVB 做同一樣嘅嘢。佢又係 get 唔到呢啲嘅問題，係嘛？咁啊，我要觀眾啲觀眾啊，女性觀眾啊，好多女 fans 啊，要做啲嘢唔可以咁鹹濕啊，唔咁啊，即係總之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咁我就覺得啦啊，既然你有你自己嘅睇法，你自己嚇曉趌起身嚇，曉行曉走曉屙屎屙尿。得你就交俾你同你啲嚇粉絲啊又好啊軍師又好，你哋自己玩撚咗佢啦。咁所以喺適當嘅時候咧，我就退出咗，唔再監製依一個先人爺話嘅依個節目。咁啊交俾老先嚇佢自己同佢嗰啲嚇軍師啊夥伴啊墨西哥啊老表啊啊邊撚個都好啦嚇，你中意點玩就玩依一個嘅節目。咁其實即係我係幾心傷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覺得。我抌咗咁多 effort 落去 broom 你依一個嘅老人家嚇、啊，你只不過一個屌戇鳩鳩嘅一個嘅網友係嘛？即係如果唔係我抌咁多 effort 心機力水做好個節目，幫你定一個嘅 positioning， 幫你包裝，幫你做一個好似龜仙人咁好諧趣有趣親切嘅一個上咗年紀嘅一個嘅大叔係嘛？咁啊最咁有啲嘅所謂嘅親和力咁。係嘛？到最後你唔行，我依條想幫你開拓咗嘅路，你要自己行一條嘅路。咁啊，即係喺依一方面裏邊，我亦都好民主自由嘅。你要行嘅，我解釋咗俾你聽，係嘛？你嗰扎嘅人完全一個都唔係做創作起點嘅一啲嘅人，完全喺創作依一個層面裏邊，佢係唔識嘅，唔識計嘅。咁佢做啲嘢出嚟唔識會計個 market 裏面嘅 response 啊，同個台本身嘅依一個嘅 value 夾唔夾，又或者同個節目本身嘅依一個嘅 positioning 嚇、啊、符唔符合？咁啊，當然呢啲嘅嘢同佢哋講，我諗佢都 O 撚曬嘴，擘撚大個口唔撚明我講乜啦。咁啊，所以到最後我就唉冇眼屎啊，乾淨慢就唔鳩你啦。咁啊，其實呢一個節目咧，曾幾何時亦都幫佢揾咗好多啲好嘅一啲嘅嘉賓上去啦。咁譬如啊，謝建文小姐啦，咁啊，翁靜晶小姐同埋啊梁耀忠都上過佢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啊，後屘佢亦都帶過啊呢一個嘅啱啱走咗冇幾耐嘅呢一個 Nell 張子代先生個公子嚇，即係亦都上過佢節目。咁啊，曾幾何時呢個節目的而且確係好有聲勢，做得好好。咁但係奈何後屘就已經係好 routine 嚇。你有冇咩嘢宗教信仰啊？你有冇靈異經驗啊？同埋整體個 presentation 亦都唔悶，唔驚，又唔好笑，得個悶字。咁啊，尤其是即係佢自己亦都冇料啦。咁開始要揾一啲人上嚟分享一啲嘅經驗，就去翻最早期我最諗怕。嘅揾依一個嘅潘聰嗰種揾啲人打電話，又好佢親身上嚟講佢啲嘅靈異經驗咁樣。第一已經係失去咗嗰個本土嘅依一個嘅意義。第二咁啊，亦都變咗個人老吹創作嘅依一個嘅鬼故節目。咁而喺依一個嘅層面裏面咧，就已經同開頭嘅依一個嘅先人夜話咧，完全咧就係唔係嗰回事咁、啊、其實如果你話可以有一個嘅本土嘅 element 點樣加落去，令到成件事 interesting， 其實有好多好多嘅呢啲嘅變化喺裏面嘅，就係、是、你可以有各行各業嘅鬼故事啦，唔同嘅地區啦，係嘛？唔同嘅呢啲嘅習俗啦，係嘛？即係其實有好多千變萬化落去。譬如你睇我攞講鬼故咁嚟計啊，咁我亦都有好多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變化，係嘛？喺度每一集都可以帶到俾一個觀眾一個嘅新意。咁啊，好可惜係嘛？即係一個咁好嘅一個嘅節目，奈何到最後大家唔齊心咁啊？節目嘅主持人佢自己嘅一套，佢側邊亦都有太多呢啲嘅蠶蟲師爺。太多呢啲咁嘅撚屌軍師嚇喺度搞搞震，冇撚幫襯，咁啊整撚一個呢個節目嘅忽級。咁啊，大家都係會問啦，點解你咁撚憎老表咧？就是、因為我覺得呢個人咧，就係亦都係將呢一個先人嚟我哋嘅陣營拎走嘅一個主要一個嘅元兇。咁而我憎恨嘅佢嘅一個嘅原因就係我抌得咁多心機 effort 力水去做一樣嘢。我亦都同先人之間曾經有好好嘅呢啲嘅友誼，大家都稱兄道弟，甚至冇大家都有一個個互相嘅 trust 同埋一個嘅信任，大家亦都好關心大家。咁但係到最後就依扎嘅人就竟然佢哋嚇摧毀咗朋友同朋友之間嘅一種嘅信任，亦都係嚇摧毀咗我哋嘅台嘅其中一個嘅 asset， 嚇摧毀咗一個好嘅呢一個嘅節目嘅呢一個嘅基礎。咁啊，純粹就係因為啊，當中呢一個嘅節目主持人嚇，即係自視過高嚇 ，ego 過大嚇，忽略咗團隊精神，亦都係唔理嚇呢一個嘅啊整體個台嘅呢一個嘅利益。咁我都喺成件事裏面，我都有檢討我自己嘅失敗嘅原因嘅，就係喺唔喺適當嘅時候及時，即係好真真正正同先人開心見成講我一啲嘅對佢嘅睇法。可能我驚我講咗之後，我佢會令佢好傷心，因為即係講真俾佢，我話俾佢聽，根本由頭到尾唔撚關你的事，係我哋成隊人嘅一個嘅 effort， 你令到呢一個節目受歡迎，你只不過係一個 icon 嚟嘅。我可以下次變做黑人夜話高人夜話係嘛，或者係依一個傻人夜話，個節目都係一撚樣係咁撚受歡迎嚇。即係你喺個過程裏面，如果你覺得你係即係做得咁撚好，而你相信嗰扎嘅唔 professional， 而你都唔相信我 ，the one who takes you from nowhere 去到今日依一個嘅地點，你唔相信我，而你自己去盲從依扎咁嘅所謂你嘅支持者對你一個嘅 devastating 嘅一個嘅影響咧。咁係你蝕底，我其實好後悔，點解我唔當中講呢一番嘅説話？即係我一早要將嗰啲咩文嘅墨西哥啊，嚇屌你咩老表啊，一早一個二個掃鳩走，唔撚俾佢埋位啊！我係後悔做呢一樣嘅嘢冇做到，係嘛？即係冇真真正正早啲同阿老先開心見成講，預咗講咗就會反台。但係如果預咗講咗反台，亦都唔會到後尾呢種嘅大家嘅內戰啊、分裂啊、互相攻擊啊之後嘅所有呢啲嘅麻煩。咁又或者即係講咗，可能佢仲嬲，佢嗰個嘅傷害更大，咁佢做嘅一啲嘅反擊啊，又或者做一啲嘅摧毀性嘅報復性嘅行動，可能佢仲激都未定 ，you never know， 係嘛？咁但係即係總之，呢一個係曾經我擺咗好多心機 effort 落去做呢個節目，而俾一紮不負責任嘅呢啲嘅所謂嘅支持者挑撥離間啦、啊，亦都係可能當中嚇老先亦都睇唔到嚇、即係冇咗公司可以帶佢去乜嘢嘢嘅呢個地步，而相信佢自己真係一個咁撚有能力嘅一個嘅人。咁啊，其實真正反台嘅咧，就係、是、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依扎人可能令到老先要搞一啲乜撚嘢生日飯局，乜撚嘢網聚。 咁而呢啲嘅咩嘢生日飯局啊、生日之星啊、咩嘢壽星啊咁樣樣嗰啲咧，其實就係一班嘅網友出嚟圍威喂圍爐係嘛，即係擺幾圍食飯啊，每個月嚟一次。咁啊，當然啊，即係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嚇，喺搞網聚啊依啲，咁啊某啲人咧就可能覺得又可以 cap 到水，可以賺緊到一百幾十係嘛，咁啊。叫啲人出嚟食飯，因為譬如$100嘅嘢，你收到人哋$85，咁啊，即係有個突咗嘅數，咁你可以落袋咁樣。咁我就亦都係即係喺呢一方面裏邊，亦都好坦白同佢講，你其實就借公司去躲，或者借個節目去揾錢。咁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想咁樣做嘅咧，咁公司一定要拆翻個 percentage 嘅。咁啊，如果你點解咧？第一，我哋會幫你搞曬所有 admin 嘅嘢；第二，我亦都知道你去邊度食飯，去邊度網聚。嗰、那個地方信唔信得過？我哋值唔值得去嗰個地方去搞呢啲嘅網聚？如果你求其揾一個嘅屌你老尾嘅三教九流嘅地方啊，屌你食埋啲嘢有問題啊，食物中毒啊，成班網友瀨撚咗嘢，告唔係告你先人啊，而係告係告 MIHK， 係我要幫你埋單走數。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呢一個嘅 control 幫你搞 admin， 同時之間喺咁嘅情況之下擺咗咁多人力物力。當然要拆翻份數，係一個好合理嘅一件嘅事。咁你 TVB 借咗阿陳豪出去拍片 ，TVB 個經理人公司會唔會喺阿陳豪個身上面拆翻份數，幫補下個台咧？咁何況係嘛？即係個台又唔係話即係要你做義工，係咪有居馬費俾翻你？抌咗咁多 effort 係嘛？咁而亦都每個月啊夠數嘅，亦都拆個 percentage 俾你喺你嗰個嘅依一個嘅 subscription 裏邊嚇，即係有一個 percentage 俾你，咁已經對你仁至義盡啦。即係講真，你去出邊發大要搞大個經濟圈嚇，即係公司打翻個 percentage， 仲要係唔過分嘅，你都喺度嘈冤巴閉。咁我諗嚇，即係亦都有一啲佢嘅支持者就喺度屌啦嚇，因為佢哋唔等做嘢啊，啊即係拆你傭啊、剝削你啊呢啲嘅屌你咩嘅賤人老細啊、垃圾老闆啊，即係咁樣蝦啲員工啊。咁呢啲嘅撚樣其中有一個嘅撚樣咧，就係做過一個叫愛上殺手嘅死肥仔。呢、這個肥仔，唉，真係得罪啲講句，係嘛？你$30,000人工，你都未揾過一個月啊，係嘛？成世人都係屌你老母，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你有冇正正經經去嗰個大機構打個工咧？知道人哋點撚樣去做咧？我都費撚事，真係教精佢。咁我面對呢啲咁嘅戇鳩人啊，白痴仔啊，唔撚讀書啊，對世界冇認識啊。咁我當然就唔會嘥我時間，嘥我 effort 同你坐低解釋教仔咁樣教你班咁嘅撚屌啦，係嘛？哦，唔撚制啊嘛，唔撚制咪唔撚制咯，唔撚做咯。咁我就採取一個哦，你話乜我就 say 乜㗎。你話唔制唔制咪唔好做咯，係嘛？你話要走啊，你咪走咯。咁啊，依一個嘅態度，因為我已經對佢哋盤劈啦，我已經對我冇心機再有 effort 同一紮下從不可以與兵、不學無術嘅凡夫走卒。係嘛？即係再去再傾偈，我唔會睇小一個人身份啊、地位啊各方面嘅嘢，可能唔係話即係咁高，但係我會睇小一個人自己見識少，而自己唔衷心去了解個世界點撚樣去運作，而係係嘛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即係當人哋盡量都為你著想，當人哋盡量都係希望你可以揾多少少錢改善你嘅呢啲嘅生活條件啊，有少少個外快，唔使剪完啲頭髮，揾幾撚多錢都俾你老婆掃鳩曬，係咪？買部電話跌撚咗落煲靚湯嗰度，屌你老尾，你都冇錢去買，問我屌你咩電資啲錢俾你去買翻部電話，唔俾你老婆知。我當然係想有機會俾佢個撚樣可以揾多啲外快啦。咁但係當然佢側邊所有嘅人係嘛，即係同佢講嘅嘢都唔撚係正經嘅，咁而佢相信聽曬，咁人就好奇怪嘅，佢只會睇到一啲佢想睇嘅嘢，佢只會想聽佢想聽到嘅嘢，咁先人就的而且確係呢一範嘅代表嘅表表姐，咁啊好令我心傷嘅一段嘅往事，一段嘅經歷，以上所講嘅嘢係1000%都係真嘅，絕對冇加鹽加醋，咁啊好可惜嚇，即係我好希望咧同呢一個手足。一個老人家即係希望佢係一個 MHK 裏面一個嘅可以係 iconic 啲嘅人物，咁但係奈何佢選擇咗即係自己去行一條嘅路，而佢忽略咗佢自己嘅一個嘅實力，咁啊脱離公司嘅一個嘅支持，咁啊冇辦法啦，咁即係一個祝佢好運。好啦，咁啊今日咁多啦，咁啊要出發去英國，咁啊希望嚇再過多個禮拜，自從大家分享嚇，即係依一個嘅MHK 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故事，或者低俗頻道一啲有趣嘅一啲嘅個人嘅故仔，到時再傾，拜拜。